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强盗遭到冷遇》。下面摘要播送这篇评论。最近，欧盟对美国跨国企业苹果公司的偷税漏税行为进行3年的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决定该公司缴纳巨额罚款。欧盟委员会指出，个别公司享受税金特惠是违反欧盟法的行为，并最终决定苹果公司向爱尔兰缴纳那些减免的税金。美国绝对重视自己的利益，一直强迫其他国家接受不平等的经济关系，所以欧盟的这一决定对美国来说是个应有的待遇。美国是举世罕见的强盗国家，把其对他国和各地区的经济侵略和掠夺作为国策。美国所提倡的所谓的自由贸易等等，都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伎俩，为的是从经济上侵略并奴役他国和各地区。美国的经济政策和新殖民主义政策是追求一小撮垄断财阀金钱利益的，因而对国内法和国际法也都置之不理。世界舆论把美国遭到欧盟向偷税漏税宣战的这种待遇，同美利坚帝国傲慢的霸权政策在世界各地遭到谴责的现实联系在一起。美国无视联合国宪章等普遍的国际法所掀起的对朝制裁骚动，也遭到全面反对，处于破产局面。美国要放明白，其目中无人的行为将遭到更多国家的冷遇和嘲笑，招致更大的灾殃，而不要轻举妄动。各位听众，刚才摘要播送的是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评论，题目是《强盗遭到冷遇》。